本节目嘉宾说话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中国旧社会的黑社会团体通常称之为帮会，几百年间充斥很多大大小小这类型反社会的组织。近代最大型的帮会有五个派别，他们包括青帮、红帮、看楼、礼门、白门等，而旧上海就是青帮的世界。 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 继续是摩星岭四号，在白屋入面呢有一把已经翻嚟的云海声音讲紧，同埋阿祖喺度嘅。 我想话呢，虽然把声呢就冇上个礼拜咁烂，但是呢都有少少沙沙地，仲有少少磁性添。咁但是呢我环顾返阿祖你把声呢，就四个礼拜以嚟都系咁样个状况。 停咗喺度啊，冇乜进展啊。 睇嚟呢你把声系烂咗㗎啦。咁我呢就复原嘅，因为点解我会休息啦，我会瞓觉啦，我又食药啦。你呢就从来都唔做呢样嘢嘅。我话俾你听，头先呢入白屋之前呢，嗱咁啊早入白屋又迟到啦。咁又话俾我听呢，又去咩将军澳啊，咩又有咩教堂嗰啲咩新嘅装置啊。你都系为教会服务㗎啦。你都系完全撇除于你嘅工作与你嘅事业以外㗎啦你。 呢啲好啊，人哋睇下点样摆位睇风水㗎嘛，系咪先，你要学佢睇风水㗎嘛。 你教会摆你个教堂摆风水咩而家家阵。 你睇下摆位好唔好啊嘛。 喂唔系啦，我首先多谢大家嘅关心先啦，因为上个礼拜呢真系我觉得好唔老礼嘅。一年半以嚟吓，喺度筹备紧一个突如其来嘅 live show， 真系突如其来、啊。 就偏偏突如其来，其实都唔系突如其来，因为之前我连三十晚系唔应该嗌得咁。 我睇到啊啲片， 上咗啦咩？我唔知道、 啊。我睇到啦， 边个摆噶？ 我睇到 YouTube 入面好多啊， 系咩？ 系啊， 影住我噶， 系啊， 即系我过红海嗰个、啊， 要过红海，去到人揦住个大声公话，唔好意思啊，我要过红海，唔好意思啊，我要过红海咁样， 摆得上去噶啦， 梗系啦， 死我自己都唔知添，真系，咪咁啊冇办法啦，九点钟嗌到十二点半，系咪先？咁啊，原则上咧都系唔应该喺呢啲时候拣去做 live 嘅、嗯，即系正常咧，如果农历新年嗰啲 show 咧，通常预定录定两三集咧，等个过年时间完咗先至再。做嘅，我咧就反传统吓，谂住咧啊赤口啊嗰晚啊，不如就大家讲下鬼故啦。好啦，把声系突然间俾个天收咗， 俾人捅一捅， 系啦，真系无端端，即系你谂下，我真系铺排咗成年几，谂住有个 live， 到头嚟咧就讲都讲唔到嘢。咁啊，多谢啲听众先啦，因为我上个礼拜咧，其实咧我哋接得唔系好多听众电话，但系我见到啲电话系猛咁闪嘅，咁、我好多谢啲听众咧就不断打入嚟啦，咁、我就好惊我唔够胆讲下一次几时咧，因为我如果开期票嘅话咧，我惊我下一次又会有失声啦， 或者失第啲嘢啦。 实咩？ 我唔知啊。 你话嘅，你觉得 咧？哎，我嗱，我真系估都估唔到你系失声啊嘛，你明唔明白？ 咁有咩？我系失咩？仲系失咩先？ 譬如话失钱啦、失物啦。 失钱就你当嘅，真系。咁所以咧就唔好意思啦，因为咧、上个礼拜搞成咁咧，就、大家就经历咗一个好难忘嘅赤口之夜啦。咁、希望咧， 你可唔可以解释下咧？个个人都话，即系喺 forum 度写咗话，明明。叫云海报天气噶嘛？点解唔报啊？咁样 哇，把声烂到咁，你仲叫我报天气？ 佢哋就系想听下你用呢把声嚟报天气啊嘛！ 即系仲玩得我唔够啊！上次我同阿杯做嗰个1872666，我已经报过一次天气噶啦。同埋我报天气，我系唔中意，即系我唔中意对住啲纸去读嘢，对住啲 mon 去读嘢嗰啲人嚟噶。即系咧，我唔知道大家听我嘅听众惯唔惯，了唔了解我啦吓？即系我做咗咁多年电台咧，我你叫我攞住张纸，睇住啲 point 慢慢读咧，我就完全唔得噶。即系我觉得好似即系，所以我系做，我应该做唔到 anchor 嘅。即系 咪教书啊？唔系嗰啲， 唔系即系你啲新闻报道员咪望住前面嗰个字幕嘅吓，咪因为我咪睇住啲眼珠又喐嘅，我系做唔到嘅。即系我要点咧？我咧就要。 睇晒成份嘢， 嗯， 我消化咗， 系， 我用我嘅语言去表达翻出嚟，咁，嗯，我就做到啦， 嗯， 即系因为你好明显嘅， 除非去引述一啲嘢嘅啫， 除非引述啦，但系你好明显，你见到啲新闻报道员咧，嗰只眼珠后喐嘅时候咧，佢，嗯，根本都唔知道自己讲紧乜， 嗯， 佢好明显嘅只系读嗰个字啫嘛， 咁啊系啊，即系咁佢嘅责任就系要做呢样嘢啊嘛，因为 咁，所以当年吓，啊，报道无线新闻当年啊，80年代报道呢个波罗的海嘅时候，难怪佢哋会读咗波罗嘅。即系呢啲嘢，我哋觉得系即系香港先有嘅。咁但系嗱，我想讲咧，今日个 topic 咧 系 就比较有趣嘅。咁点解有趣咧？我就不如事先我想有个引子先嘅。个引子就系咧嗱，你知道我哋中国人咧就有多好多个传统习俗啦吓。即系我呢个呢一集又唔系话一定要应下农历新年景嘅吓。咁，但系我始终觉得咧，中国人同外边西方社会有少少唔同嘅地方系咩咧？我哋始终咧系一个好集体意识强嘅社会啦，第一啦吓，第二就咧我哋始终咧系一个咧系充满住另类传统嘅大环境嘅。我嘅意思系咩咧？我兜咗咁大个圈都未入肉，系咪？嗱，我想讲嘅就系咩咧？因为咧我今日想讲下啲黑社会嘅嘢嘅。 哇！ 小 心讲嘢， 冇错啦，所以就要好小心讲嘢嘅。因为点解咧？我好明白咧，喺以前嘅年代咧，即系我哋上一辈咧，农历新年嘅时候咧，就会面对好多啲黑社会嘅问题嘅，包括咩啊？送盆吉 财神啦， 系啦，送财神嗰张纸啦， 系 或者系送盆吉去你个铺头度，同个老板讲，喂。 大家带嚟啊！ 大家带嚟啊！ 十分封利是得噶啦， 当然啦，个封利是唔系讲紧10蚊、20蚊啦，吓， 嗯 啊，即系其实就等于咩咧？等于收保护费啦， 吓， 咁嗰啲保护费又唔系真嘅保护费，只不过系啲陀地嘅保护费嚟嘅啫，吓， 嗯， 咁，啊，如果真嗰啲保护费咧，可能系点啊？可能就系年初四、年初五或者年初六 开工嘅时候， 啊，或者过咗年过咗年初七或者年即系初八嗰阵时，佢哋开工啦咁样，咁啊有只。醒思啦，咁， 嗯， 啊会突然间又路过你嘅铺头门口嘅，咁， 嗯， 啊我哋嘅年代咧就即系我哋点？ 而家都有冇嘅咧？ 嗱，我想讲嘅就系咧，而家咧就变咗 trendy 啦，即系潮流嘢啦，吓， 嗯 啊，即系我点解要咁讲？我小心啲讲啦吓，即系以前嘅年代咧，你点样分嘅咧？以前有得分噶。 嗯， 而家分唔到啦，因为而家变质，即系而家变咗质啦， 即系请佢表演噶嘛，而家 唔系唔系唔系，即系唔系呢个 point 啊，表演与唔表演都有嗰啲成分喺度噶嘛， okay, 就系咩咧？ Okay, okay. 就系你唔可以冇黑丝嘅。 Uh-huh. 你明唔明啊？即系你一黑丝出动咧，唔该醒少少。 嗯， 啊，但系而家冇咗呢回事，因为点解变咗潮流啊嘛？ 嗯， 啊，你睇下郭文辉设计当年嗰只黑丝，我睇完我就震惊噶，当时心谂咦，乜原来而家？到底系佢唔明定我唔明咧？ 个意思已经唔系嗰样嘢啦，而家 即系潮流变晒啦， 嗯， 即系而家你见到个黑丝可能唔关事啦，只不过可能觉得有型啫。 潮流啊，颜色咁啊。 以前唔系嘅，以前你只要黑丝 有个代表嘅，即系黑丝。 西黑旗， 嗯， 之后嗰啲舞狮人系黑衫、黑裤、黑鞋，咁而家系型啦， 嗯， 以前唔系咁解嘅。咁， 嗯， 你舞到你个门口或者舞到你个大排档。 嗯 咁啊，醒少少咯， 即系如果系只黄丝或者红丝去咧，就唔使理佢嘅。 唔系，即系以前嘅意思系话咧，摆到明咧就冇只黑丝俾你。 OK， 咁所以嗰阵时好得意嘅。咁当然有啲唔摆到明嘅都会冇只红丝冇只黄丝，咁但系当然你又要醒水啦， 嗯， 所以我哋好旧，即系我上一辈咧， 嗯， 我细个80年代我都见过， 嗯， 就系，是，你喺个街突然间有一队人喺个街度一路巡，但系唔系人哋请翻嚟嘅。 嗯 打锣打鼓，咪喺个货车上面未敲晒，即 系 有个黑丝喺度咧。其实通常如果有啲咁嘅出巡咧，你后边你会见到咩咧？你见到 O 记嘅，吓佢哋有人 mon 嘅。 真系唔知啊！我都第一次听黑丝系即系原来咁有代表性嘅。 以前系，以前系，而家冇咗呢回事， 啊， 所以而家咧可能你黑丝冇后边冇 O 记嘅。O K， 有冇代表性嘅咧？咁啊， 而家 多唔少都有啲啊。 但而家就真系乱晒黑噶啦！即系而家我惊系咩？我惊 系咪会唔会佢哋都唔知咧？而家嘅人。即系舞狮嗰啲啊，讲紧 我谂佢哋知嘅，不过问题已经唔系再系嗰种嘅谂嘢方式吓，咁， 嗯 啊，有啲深蓝狮，有啲深红狮，咁 见过见过 啊，咁你嗰啲你点分咧？即系当然都系嗰样嘢啦。我哋中国人好兴就系透过一啲嘅活动， 系 就其实咧，我哋社会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每年每一个时分，总有藉口咧，系透过好多嘅社团咧，系去 邀请佢嚟、 得到好多嘢嘅。咁呢个系我哋中国人文化嚟噶嘛？即系我想问你认唔认同先？ 认同。 点解先？ 我见都见唔少啊。 例如咧，你讲啲嚟听下。 我讲得啊，讲得好明显都仲得啊，因为喺三藩市发生嘅呢啲，咁都系一个中国人嘅社区。 咁、要讲啊，因为三藩市唐人街嗰、那个同好故事都非常之多嘅，听闻。你可以讲少少嚟听下。 堂口绝对多，话俾你听，开宗明义嘅啲堂口仲要系挂正招牌咁样。 系。 咁啊，你只要一踏入咧呢个唐人街咧，即系呢一个嘅史德顿街啊， 你唔使拗口嘅，唐人街。 我唔系啊，就早啊。 咁点咧？ 咁你会见到呢新年呢年初三先开始有呢啲嘢㗎喎，年初一二就真係冇㗎喎，係年初三开始。 年初三你都去唐人街係抵你啦。 点解咁住食嘢㗎？ 啲人避开晒。 咁佢就点呢，直情係係一早师嘅啫，又唔会有第二早人㗎喎，我发觉。是一早嘅啫， 咁即系嗰条街佢哋睇咯。 系啦， 咁啊呢啲中国人文化好明白。 由头咧就一路鞠躬鞠到尾噶啦，嗰只诗。 咁啊一路收利是啦。 哇，利是嗱，我话俾你听，我唔知系传统定唔传统啦。个比法啊好唔同嘅。首先咧，你就要俾个利是俾嗰啲嘅舞狮哥哥有个名啊，叫咩啊？龙虎舞狮啊，叫系嘛？ 嗯，系啩？ 系嘛？总之嗰啲大石佬啦吓，咁啊，先俾个利是佢，佢哋先至会去攞嘢噶。好啦，咁然之后咧， 攞咩你先？ 即系攞起个狮头咯。 哦， 如果唔系个狮头咧，即系佢话叫佢唔醒噶，你要叫醒个狮头先得噶，系嘛？咁你仲要好有步骤噶。嗱，你俾完个利是之后咧，你要走埋去拍个狮头先得噶。即系你要叫醒佢，好啦。 即系做场戏嘅。 系啦，好啦，叫醒佢之后咧，跟住咧佢就即系松下。跟住咧，佢只眼唔眨嘅，佢话唔眨眼嘅，净系一尾零头，只狮一尾喺度零头咁样，即系好似阿扭计咁嘅款。 唔够， 系啦， 唔够。 跟住咧就擘大个即系咩叫狮子开大口咧，我就觉得有少少咁嚟啦，真系。 要落 一开个口咧，你又要俾一封落去噶咯。 喂，其实讲真啦。你及户户收咧，你都分唔到边户打边户啦。 佢唔使分噶，佢总之户户都要有齐。 系咯，入边有啲可能装阴狮子，咁你都唔知噶。 哇，你唔知佢收咗唔系自己袋噶、哦。 我知啊，翻去个。 梗唔系啦，嗱呢啲系所谓个步骤啦，咁样嘅，你听埋个步骤知啦。收抹完之后咧，跟住咧只眼就醒嘅时间咧，先至嚟点睛、 哦。哦。 好啦，咁啊点完蒸之后咧，跟住 clang clang clang clang 就做啦，一系列咁做啦。咁咧，如果系新蒸头咧，就一定会有呢几个步骤嘅，一定系咬下生菜咧，嗰啲即系 彩青啦， 即系个意头嚟噶嘛，系嘛。咁然之后咧，又会即系整嗰个嘅嗰条 banner， 嗰条叫咩啊？对联 啦，挥春啦，或者 banner 点啫？即系中国呢啲咁嘅对联挥春咁样咬落嚟啦。好啦，落咗嚟之后咧，跟住咧个狮头咧。佢放咗落嚟之后咧，跟住嗰个舞狮仔就拎住呢对个对联同埋个生菜扎住一嚿，剩翻少少咁样，双手又俾个老细嘅。嗱呢、这个时候你又要回礼啦， 即系前前后后三封嘅咯。 三对啊，即系好事成双噶嘛，因为中国人你唔可以俾单封俾佢嘅，呢啲嘢单封系即系咩事嘅时候先俾单嘅啫嘛，系嘛？ 而家都冇人理噶啦，而家冇人，又系而家都唔兴双封噶。 即系嗱，呢啲传统系冇晒嘅，有啲即系俾两封噶嘛，结咗婚应该，因为俾一封都有嘅，有啲真系啊。 离咗婚咧， 我哋啲新正头讲埋咁嘅。咁啊，然之后咧，好啦，咁头先你讲到关心个问题啦。一撒完之后咧，其实咧嗰个人一礼手就即刻擦，即场喺度擦。 你见到噶？ 见到唔够嘅时候咧，叫个舞狮即刻擘大个口，咁样攞噶系。 咦？喂，你咁熟行，系你俾人问过啊？ 唔系我好中意睇呢啲嘢啊嘛，我真系睇好几间系咁样。 咁有冇嗱？你知三环市附近都好多教堂噶，啲舞狮会唔会去到教堂问 啊？唔会，佢完全系喺呢个唐人街入边嘅啫。 哦、 完全即系佢唔出呢个唐人街，即系隔篱系意大利街咧，佢都唔会过去。 嗱，咁我问多少少敏感嘅问题啦，睇下你答唔答到我吓，因为我唔熟三藩市啦。三藩市嗰几条唐人街嘅街道咧，系咪得一个堂口睇噶？ 梗系唔系啦， 即系有几个噶啦，系嘛？ 梗系啦， 即系如果我冇估计错误咧，起码都有三档啦。 点止啊？ 唔系我唔计 local 承认嗰啲，即系我意思系喺香港过档去嗰啲。 哦 ，OK， 即系当你承认嗰啲，我哋就唔当系叫做 地头虫 啦。我要讲嘅系即系香港过档过去移民潮流落去嗰度就发展，嗰应该系三档啦。 咁我就唔清楚啦，即系移民潮嗰啲咁样分法，我就唔清楚。 即系三档啦，咁即系三次舞狮舞龙嘅，或者三。 三次不同嘅。 嗱、你讲得啱啦，我点解话年初三开始呢、 啊、 因为年初三嗰日咧，你就会见到呢一类啦。 啊、 但年初四嗰啲咧，就会烧下炮仗添嘅。即系年初，即系几日都有嘅。我心谂，我开咁多张嘅咩？ 咁你哋见到嗰啲狮子系咪黑色噶？定你冇留意？ 我冇特别留意系咩色，不过我见过黑狮，所以即系我唔，但系我唔记得咩场合见。 哦、即系当年， 但我系见过噶。 不过算啦，我都系讲嘅咧，就以前系好介意啫。 系 而家咧啲颜色啊，真系乱晒龙噶啦。同埋如果真系要计正咧，好似有啲唔同嘅堂口用唔同嘅嘢添，嗰啲用麒麟。 我见过一次用貔貅。 如果冇搞错咧，其实嗰个应该系麒麟嚟嘅，不过佢哋称就称做貔貅， 系嘛？ 我记，如果我冇搞错啊， 但好奇怪嘅，我觉得即系硬系唔知点。 总之都系我哋中国传统嘅一啲坊间习俗啦。 不过我想问，即系讲起呢一个咧，就想问一问，你见过一次过最多几多头狮即系毛啊？ 最多啊，唔系我谂我八十年代见好多咯。 即系从一个 event 入边，即系一个 show 入边，佢出几多头狮啊？ 我印象中当年我唔记得喺尖沙咀边度，我哋因为我尖沙咀大噶，你知道我哋尖沙咀都好复杂嘅堂口故事啦。你明白嘅就系我哋尖沙咀系唔同嘅街道有唔同嘅社团去 包办 进驻啦，我咁形容啦，即系呢条，即系我想形容多少少，即系好得意嘅就系呢条街系呢个堂口对面马路已经系另一个堂口噶嘛，好复杂噶嘛，喺尖沙咀 分得好清嘅， 吓有时清有时唔清啦。 咁、okay, okay. 我记得当年八十年代有一次咧，我见到系有成十几头狮喺啲街度一路走嘅， 哇，好劲、啊， 好劲噶！我讲少少，我老豆年代嘅一啲嘅。真正情况系点 咧？嗱，我想我哋嘅听众咧，一路听嘅时候咧，要俾啲 picture 你先会觉得好听嘅呢啲，你一定要有 picture 先得噶。 即系咧，而家咧，即系而家就变晒噶啦。以前咧，我老豆喺尖沙咀开古董铺嘅年代嘅时候咧， 都俾唔少啦。 唔系，我俾佢俾唔俾我唔知啦，我完全亦都 可以唔俾咩讲啦。 我谂我老豆可以唔俾嘅。咁我老豆嗰阵时开个古董铺系喺河内道嘅，尖沙咀河内道嘅。咁河内到而家全部啲旧楼拆晒噶啦，所谓嗰啲势力范围就全部变晒噶啦， 变晒嘢食啦而家。 你而家如果幻想嘅话，就系而家嘅即系嗰栋 K 一一嘅商场嗰条街啦， 就系啦， 啦吓。咁嗰个年代咧，咁边个住喺嗰度嘅咧？就系阿跛豪嘅阿妈就住喺嗰度嘅。o k 咁跛豪嘅阿妈咧，当然你就谂紧佢条街就应该系跛豪睇噶啦。咁、我仲有个趣事嘅，跛豪有个手下嘅吓，嗰、个手下咧，亦都系经常嚟帮衬我老豆买古董嘅。咁后来个结局佢系点咧？我哋就唔知咧，因为某年某月佢就开始唔见咗啦。呢啲故事佢唔。见咗有好多原因嘅咁我老豆讲翻一次就系咩咧？当年咧喺好似系六十年代嘅，定系六十年代嘅应该，咁就系跛豪嘅妈妈过身啦吓。咁咧系当时系成条河内道连埋摩地道，再过到唔知边度，差行到定边度啦吓，系因为个势力范围咧系要封路嘅， 哇， 唔系政府要封啊 ，OK， 系个堂口要封啊，吓、之后就佢阿妈就嗰度出殡。系大，即系嗰啲所谓吹啲打啊、南磨佬啊咁样，就全部系嗰几条街系佢哋封条街啊。警察系嚟要配合啊，之后就去舞到去唔知边条街咁样嘅。咁我屋企人就睇咗呢个过程嘅。咁我老豆咧话：，哇，真系劲啊！警察都未敢封路， 呢啲系叫极尽哀荣啊！ 呢啲真系尖沙咀嘅势力范围。当然嗰个年代嘅势力同而家嘅势力又重新即系洗个牌噶啦吓。咁好啦，即系。原来谂唔到讲呢啲可以讲咗成 part 去啊，未开题啊，真系好惊。但系咁，呢啲故事先好听噶嘛， 冇乜人讲啊，同埋已经会 唔系。我话俾你听，转头翻嚟讲下，我其实对于呢啲 topic 唔可以讲，其实系有个原因嘅。我翻嚟再讲。 根据香港建筑物条例规定，所有建筑物都要表示获编配嘅门牌号码，否则即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罚款2000元同埋监禁6个月。不过，偏偏自60年代起，摩星岭嘅白屋就一直冇门牌号码，亦都冇人检控。事关建筑物系属于港英政治部，冇人敢惹佢哋，费事引起麻烦。云海阿祖，摩星岭4号。